Thank you. 你了，为什么还要一道客位呀、啊？ 快去！ 哎。 瞧瞧，为什么还要你到上头去呢？ 休得过年短视。 哎，这你倒来着了。请上座吧，今年是连升三级呀。 断了。你来看，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来了，这莫非是做梦不成？ 哎，胡老爷，要不是这场大水，姑奶奶也不会到这儿来迎宫啊。好福气呀、啊，在这儿当老伴你还穿这么好的衣服，真是好福气极了。 哎呀，是啊，你既然在此为奴，你可穿这样好的衣服吧？ 哦，我明白了， 像是你总是什么下贱之事，穿不起我夸一回家那。 为何穿着上好的衣